而这个举动是为了防止打破价格体系。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消费贷、白条、花呗，哎，这儿怎么还开了一个美团月付？ 本月花钱，下月支付，但你要一旦忘了，小心你的征信记录。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险遍地，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怎么就这么难？ 2021年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清楚挣钱，明白花。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新动力，智慧引领财富，欢迎各位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徐冉，在周一的早间向各位问声早安，各位早上好。接下来的时间进入我们的资讯环节啊，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都有哪些财经领域的大事儿值得大家共同关注。首先来看，财政部发布了1到11月我国证券交易印花税的收入情况。那前11个月累计呢，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91252亿，同比增长12.8%，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8392亿，同比增长13.1%，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本级收入是102860亿，同比增长12.6%，其中呢，全国税收收入164490亿，同比增长14%，非税收收入26762亿，同比增长5.9%，而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入同比增长43.3%。前11个月，咱们的证券交易还是十分活跃的啊。那今年呢，也有连续30多天、20多天交易量都突破了1亿大关的，大家共同见证了的时刻。再来关注由国家卫健委、中国罕见病联盟等举办的2021年中国罕见病大会在北京召开。据介绍呢，国家医疗保障局连续4年每年一次动态调整医保药品目录，累计已经把507种新药好药纳入到目录当中。通过目录的调整呢，实现了用药保障范围不断扩大和结构性的优化。那截止到目前，国内一共是都有60多种罕见病的用药获批上市，其中呢已经有40多种被纳入到国家医保目录，涉及25种疾病。来关注一下油价，新一轮的成品油调价窗口近日开启。据介绍，这一次的汽油每吨下调130块钱，柴油每吨下调125块钱，这是年内成品油价的第6次下调。具体到咱们北京地区呢，92号汽油油限型的每升7.13块调整为7.03块，降低1毛钱。95号汽油由每升的7.59块调整为7.48块，降低1毛1分钱。0号柴油由每升6.82块调整为6.71块，降低1毛1分钱。那按照一般家用汽车油箱50升的容量进行估算，加满1箱92号汽油将会少花5块钱。来关注一下铁路12306的辟谣啊，抢票加速包并不能拥有优先购票权，这是怎么回事呢？来共同关注。根据此前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安排，2022年的元旦假期是2022年的1号到3号，一共是3天，这3天啊是周六周日加1天周一。那依照目前全国铁路车票预售期15天的规定，从12月18号开始，大家就可以通过12306的网站、12306手机客户端，或者是拨打95105105订票电话进行订票，可以去买2022年1月1号的火车票了。那在抢票过程当中使用加速包 真的有用吗？那对此呢，铁路12306表示，消费者使用的加速包啊，并没有拥有优先的购票权，无论你是用的哪一款购票软件，抢票软件说的天花乱坠，你最终还是要在铁路12306的购票系统当中进行排队。所以12306也提醒大家，如果遇到所需车次席别无票，可以在线排队候补。12306呢，现在在线就有一个候补的功能啊，当对应的车次席别有退票的时候，系统呢就会自动按照排队的顺序来进行购买车票。那此外呢，从12月10号开始，电子客票报销凭证和退票费报销凭证领取的期限发生了一个变化，提醒一下大家，由原来的30天调整为180天。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啊，我们来看一下二级市场，打击假外资或者是假北水，证监会再出重拳。近日，证监会是发布了关于内地和香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若干规定的修订说明，其中呢明确表示将对所谓的假外资从严监管，日后沪深股通投资者将不包括内地投资者。证监会表示呢，此举是为了进一步完善沪深港通机制。证监会也表示，这次的规范工作将有为期1年的过渡期，在过渡期结束之后，存量投资者不得再通过沪深股通主动买入 A 股，所持 A 股可以继续卖出，无持股内地投资者的交易权限由香港经纪商及时注销。下面的时间来共同关注几条企业方面的消息，来关注一下微博跟腾讯啊。19号，也就是昨天，微博管理员发布公告，表示主要内容呢将按照清朗网络空间的相关要求，微博站方将于12月1号，也就是说已经开始了目前的一个昵称综合治理行动，主要目标呢是为减少用户昵称当中带有的低俗词汇组合。在第一阶段的行动当中啊，会有一些比如说像昵称当中带有二货啊、娘炮等等这些低俗的词汇的昵称进行一个排查并发布公告。在站方的积极引导之下呢，大量的用户已经主动对昵称进行了修改，那对于少数尚未修改昵称的账号，站方已经做出重置昵称的处理。下一步，站方将会对个人主页如简介、头像当中带有低俗词汇的内容进行排查，也倡导用户进行主动修改。说完了微博，咱们再来说一说腾讯。昨天呢，腾讯向开发者推送了关于自查、扫码点餐、强制关注公众账号问题的通知。通知要求呢，平台提醒开发者自查是不是存在，扫码点餐要强制大家关注公众号这个问题，如果有要及时进行整改，为用户提供一个良好的点餐体验。那同时呢，腾讯还表示，平台会将于明年的1月17号开始对此类问题进行一个排查，也就是给了1个月的时间让开发者进行自查自纠。那如果在1月17号，也就是1个月的自查自纠的这个时间过去之后，还违规的公众账号将被限制二维码打开公号的能力。通知指出，扫码点餐、先关注公号这类行为中断了用户正常的点餐体验，涉嫌诱导关注公众账号，引发相关的投诉。那今年的4月呢，上海市消保委就已经多次呼吁餐厅应该不收集或者是尽可能少收集消费者的信息，同时餐厅应提供人工点餐等选择。那目前呢，中国消费者协会也表示，扫码点餐不应成为单选题，警惕消费便利变成消费烦恼。哎呀，这个扫码点餐要先关注公号然后再开始点餐的这个问题，确实是困扰广大消费者已久啊。连同刚才我们说的微博要开展清朗运动， 腾讯要开展整治扫码点餐乱象这样的一个行动。目前的互联网公司呢，发展的逐渐壮大了，这些创新能力的应用也确实让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由于现在互联网也几乎变成了互联网这个世界的基础设施，相关的平台企业要切实承担好自己的社会责任。再来说说其他的企业啊，说一下茅台，持股一手以上就可以平价购买两瓶飞天茅台，有这事儿吗？投资者称，我已经接到了取酒电话啊。最近呢，有市场消息表示说，茅台又将推出一个新的政策，就是股东购酒政策，只要持有100股及以上贵州茅台股票的股份，就可以按照原价购买两瓶飞天茅台。有一位茅台的股东透露，据其了解呢，股东可以直接拨打茅台证券电话，或者是发送邮件申购，只要有100股以上股票的股东，就可以买两瓶飞天茅台酒。那这个股东表示自己已经打通了官方的购酒电话，并且成功登记，不过目前还没有收到取酒的通知。如果咱们的听众朋友当中啊，您是茅台的股东，可以尝试去拨打一下官方的购酒电话，去进行一下登记和申购。再来关注一下12月18号的一个造车新势力的发布会啊。12月18号，蔚来汽车在2022年 New Day 上发布了自己旗下的第五款车型 ET5， 定位呢中型智能电动轿跑 ET5。大家应该最近如果有关注的，看到了这个图片，这个车啊长得还是挺好看的。新车呢搭载了蔚来新一代的自动驾驶系统 NAD， 这个 ET5 的售价呢是32.8万起。计划明年9月份开启交付。蔚来汽车的创始人李斌也表示，2022年蔚来的产品和全体系的服务将会在德国、荷兰、瑞典和丹麦正式落地。同时，蔚来计划到2025年为全球超过25个国家和地区的用户提供服务。新产品呢引发了一波关注，同时每年的 New Day 之后啊，第二天就会这个蔚来会召开一个。未来的高管李斌以及其他的高管会跟媒体开一个这样的见面会。每年呢，未来的李斌也会有些金句，比如说今年的媒体见面会上有一句金句，就是实在搞不懂油车还有除了能闻点油味之外还有什么好的啊。这句话呢也引发了大家的关注，不知道大家对这个事儿怎么看啊。再来关注一下前不久工信部提供的网盘不许限速这样的一个规定啊。那我记得当时咱们说这条消息的时候，还有很多朋友包括我在节目当中也说了，那百度网盘干脆说你提问身份证就得了哈。那因此呢，百度网盘也给出了一个整改的措施，是这样的，说我们会推出一个百度网盘的青春版，免费用户呢将会享受10G的存储空间，百度网盘现有版本将同时为用户提供服务，两者可以用同一账号同一设备进行登录。值得一提的是呢，网友发现百度此前似乎把内测的海报当中的52兆每秒写成了2.2兆每秒，那当然现在已经改回了52兆每秒啊，不知道这一点是否会对用户的服务体验产生一些影响。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关注偶像的那些事儿啊。最近呢，因为王力宏离婚一事，不少品牌纷纷与其解除了代言合同。根据读书郎教育科技微博12月18号的消息，读书郎表示呢，决定即日起终止和王力宏的合作关系。而稍早之前，英菲尼迪中国微博12月18号凌晨也发布消息，决定即日起终止和王力宏的合作关系。最后咱们再来关注一下西城男孩啊，不知道 咱们听众朋友当中有没有西城男孩的歌迷们。前两天呢，西城男孩 Westlife 在伦敦专门为中国歌迷朋友举行了线上直播的演唱会，这也是他们第一次的线上演唱会。直播呢定格在2005.5万人看过，而对于腾讯视频号而言，这是一场极其成功的抢流量之战。首先呢，先是通过朋友圈广告完成了一个定向人群的曝光，然后用户点击广告就可以直接进入到朋友圈进行直播间进行观看。获得情感共鸣的用户呢会成为种子用户，因为他们也会在自己的朋友圈转发这条消息，同时会完成事件的裂变。之前呢，大家都跟这个张一鸣所带领的字节跳动旗下的其他产品也都同样对比过啊，跟张一鸣主动给用户看他们想看的内容不同，张小龙也就是微信的掌门人则更倾向于这个真实社交带来的一个信任的增值，这也导致了或者是决定了视频号和抖音快手有不太一样的气质。视频号是否会有着更强的媒体属性和信息属性呢？未来咱们也会持续关注啊！我相信在短视频这个领域，使用短视频的用户实际上是没有太多的区分的。而今天在我们的片花之后，我们的访谈阶段呢，也会跟大家主要聊一聊短视频的明天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短视频剪辑的细则进行修订了，今天我们跟大家互动的话题也是这个，3分钟看电影终于要没了吗？可能很多朋友啊，对于这个缩略的3分钟看电影并不是特别的了解啊。大家现在在各个短视频平台都可以看到那种5分钟带你看一部电影，3分钟带你看一部美剧这种剪辑过的短视频的内容，它把原有的一些影视作品经过关键内容的剪辑拼接变成了更短更便于传播的短视频。那现在这种审核细则重新发布之后，未来我们是不是在这些公共平台上看不到3分钟看电影了呢？你看很多朋友也说了，他说那个乐乐1335说了，终于要没了呀，哎呦，感觉这个让很多愿意看电影的朋友都养成了一些不太好的习惯啊。但是呢，也有朋友说白猫黑猫说，我希望不要一刀切啊，个人觉得只要不是档期电影，好像都可以用这种方式表达一下电影的主要内容，毕竟有些短视频的专业水平还是很高的，加上讲解加上内容，可以给不同的观影人带来不同的看片体会。那究竟市场会对这个细则怎么反应呢？在一小段片花之后，我们也会跟我们的专家来聊一聊今天这个话题。欢迎大家在片花之后继续锁定 FM94.5 财富新动力，咱们一会儿见各位。 CPI、PPI、PMI， 这都什么呀？ 理财产品这么多，我都挑花眼了，怎么买呀？ 看不见的手每天如何操纵我们的日常生活？ 答案哪里找？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2021年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新动力，智慧引领财富，欢迎各位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徐冉，在早间时候大家各位早上好。今天要跟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短视频这个话题的专家啊，是来自山寨发布会的创始人杨淼，欢迎杨淼，您好。 徐冉你好，大家好。 欢迎杨淼老师啊。我们先说一下重点的新闻，给大家画一下重点啊。来自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它发布的《网络短视频内容审核标准细则2020年版》正式发布了。其中其实这个细则规定的特别详细，一共有100条，其中大家最为关注的一条啊，就是关于禁止未经授权自行剪切改编影视剧等视听节目及片段。 网络平台当中，我们大家都知道它有海量的电影解说啊、影视混剪类的这些短视频，同时呢这些年伴随着短视频平台的这些平台的崛起，实际上像这种剪切剪辑类的这种短视频的账号的博主们啊，吸引流量的能力是非常非常高的。那同时呢我们也看了，我特意去网上找了一下这个网络短视频内容审核标准细则啊，实际上它是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脉络的，它是2021年版，实际上之前的2019年版的细则呢也已经对相关的短视频内容的审核标准做出了一个很详细的规定。所以接下来我们的问题就来了啊，苗叔，那是不是在这个细则发布之后，像我们刚才一直跟大家说的这种3分钟看电影影视混剪的这种短视频就会在内容平台上消失呢？我还特意去找了一下2019年的这个版本，实际上2019年的审核细则当中也说了不能未经授权去剪辑这些影视作品。可是我们看2019年之后，实际上网络平台上也有很多很多的短视频剪辑类的内容，3分钟看电影、5分钟看美剧等等啊，什么小美怎么怎么样，今天佛波勒带大什么什么什么捣毁了一个案件等等，这些大家应该都看到的非常非常多。所以未来真的这个3分钟看电影的这种账号会消失吗？您怎么看呢？ 我觉得单有这么一个这个规定明显是不能让那些账号消失的。 嗯，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它有一个前提是未经授权，那么谁来认定这个是不是经过授权呢？实际上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平台就是直接把所有的这类涉及影视作品的这个短视频作品全部下架，你有了授权再上传。另外一种呢是平台这个就是先让你上传，然后你哪些这个影视制作方或者说是播出方觉得这个侵犯了自己的权益，去跟平台投诉啊，平台再把它下架，这两种方式。我们看明显来说，无论是执行成本也好，还是这个实际性来也好，第二种就是你有投诉我下架，这个方式比较有执行可能的。 嗯， 第一种的话，你说把这种全部下架，一来是成本太高，二来是不合适的，因为有很多这个影视作品它的一个宣发手段就是这种所谓的二创，就是我授权很多这个创作博主用这些片花也好，精彩镜头也好，去剪辑一些就像类似于电影的预告片一样， 嗯， 剪辑好放到这个网络平台。这现在而且这是一种可以说是现在影视作品一种非常主要的宣发方式。 嗯， 我记得前年有一部电影叫《地球最后一个夜晚》吧，好像那部电影， 嗯 啊，一部文艺片，但是它就靠着这个短视频宣发生生的在这个跨年夜的当天晚上就搞得一票难求，这是一个很经典的案例。 嗯， 所以说你说所有的影视作品剪辑一口气全部下架，这是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的。 嗯， 只有说你这个权利方去投诉，平台方下架才有可能。那如果说有一些权利方没有发现，或者说是一些权利方不在国内的这种情况， 嗯， 平台主动去下架，他们第一是没有动力，第二也是没有这个，这个操作的这个原则的，可以说， 嗯， 所以说我说还是要权利方主动的去发起维权，可能会减少很多此类账号。 嗯，那我们看这个细则，实际上还是像我刚才说的，2019年的这个审核细则，实际上就已经有了这条类似的这个说法啊，就是未经授权，你不得对影视作品进行一个剪辑等等、混剪等等啊。也就是说，关于影视作品的知识产权的一个保护以及二度创作，是我们一直以来就沿用的这样的一种理念啊。那未来可能我们在平台上依然能够看到类似的3分钟看电影、5分钟看美剧，但是如果版权方向平台主张我自己的合法权益，那这种内容是有可能被下架的。 是的，没错。 嗯，好，那我们再来看一组数据啊。实际上呢，对于很多二次创作的经过剪辑的影视剧啊，在网络上有非常非常的多。比如说之前证券时报就做过一个统计，说以抖音平台为例，目前呢这个平台上的粉丝数量超过100万，而且更新比较活跃的影视剧的剪辑博主超过100名，有一些头部博主一共发布了剪辑之后的影视剧视频343个，点赞量达到了1.7亿，平均单个视频的点赞量就近50万。同时呢，有一个报告叫《2020年中国网络短视频版权监测报告》显示， 这个在2019年1月到2020年10月，就将近两年的时间当中，这个中心累计监测到了3000多万条疑似是类似这种剪辑了影视作品的短视频，涉及的点击量高达2.72万亿次。淼叔，通过刚才的几组数据啊，能够看得出来，对这种剪辑过二度创作的影视作品，他们吸流量的能力还是非常非常强的，也有如我们刚才说的。 对， 在这种平台上，实际上博主如果做这种二度创作的作品，他是特别能养号的。 没错， 是不 是这样的。 哎， 对， 那您能不能跟我们说说，就是首先博主他是有一个动力要进行这个影视作品的二度创作的，那现在呢我们又有审核细则说了你不能未经授权去剪辑这个短视频账号，那未来是不是这个视频平台上的内容也会发生一些就是他们之间会不会也有一些对冲呢？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您刚才也说了，有一个报告它监测到了多少多少万条这个视频，也就是说现在就用这个技术手段去监测这个网络上的这个版权视频其实是比较成熟的，或者说是一个权利方啊，比如说我出品了一部电视剧，我要去监测网络上哪些人剪了我的电视剧，技术是完全可能的，你通过这个画面对比和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方式，可以看到就是你的这个被谁剪了。那么这个时候其中哪些是你授权的，哪些是侵犯你的版权的，哪些是正常的这种片花式的这种营销，哪些是剧透式的3分钟看完这些实际上你是可以去监测到的，也就是权利方有足够的手段去找到谁侵权谁维权这些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还是要权利方主动去作为。刚才我说了，平台方鉴别出来之后，平台方他是没有这个能力去鉴别这个东西是否是剧透了你，或者是这个是你的营销需求呢，还是未经你授权擅自剪辑的，平台方是不知道的， 而且他没有这么大的动力。 对，没错，平台方，而且客观来说平台方肯定是得利的嘛，对吧？ 对呀， 就是你的内容越多平台方越欢迎，那么这时候也只有这个有动力的也就是权利方去进行这种维护。而且我刚才说了，权利方并不是无法可依的，也不是没有技术手段的。所以我觉得还是目前存在这么多而且量这么大并不能说明侵权现状非常严重因为它很多里面我刚才说的就那个地球最后的夜晚的一个全网播放量可能就10亿级别都有了，一部受欢迎的剧所以说我们说就是量很大，因为短视频现在它量非常大，你看现在两个短视频主要平台这个日活都已经是3亿啊5亿啊都有这么高那么也就是一天一个人在上面看，就算看3段吧，那一天也就十几亿的那个量就出去了所以这个量虽然挺大，但是它是一个很大的基数上的而里面是否有侵权，这个我觉得还是要权利方主动的去进行这种维护，这是最有操作性的。 好，那我们来说完了这个短视频剪辑的一个问题咱们再来说一说对长视频的一些影响。我们看实际上短视频审核细则的标准从2019年发布之后，2021年又进行了一个修订，也就是说随着短视频使用者的增加，随着短视频平台上内容的增多，它的分量实际上是也越来越重了，而随着与时俱进的我们的审核细则的公布，实际上也是为了便于短视频平台能够更健康更长久的发展。那接下来就要说一说对长视频平台的影响。之前在节目当中我们就跟淼叔一起来说过，就拿爱奇艺为例因为爱奇艺呢作为上市公司前不久也发布了自己的季度财报，能够看得出来做内容尤其是长视频平台它一直在亏损，而且这些年也没有形成非常良性的盈利的模式，至少目前我们还都没有看到。我们看长视频平台以爱奇艺为例做出了很多开源和节流的改变，大家也应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在各个媒体平台的文章视频当中也都看到了，爱奇艺裁员了，同时呢涨了自己的会员费。然后我们看这边短视频平台的内容呢也进行了内容上的整治跟肃清，也就是这个行业的未来都会向着一个更健康和更良性的方向去发展。同时呢短视频平台长视频平台也开始开源和节流，他们互相之间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淼叔你怎么看？ 这个长就是短期来看，长视频行业受到影响，就是负面的影响肯定还是越来越严重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受众我们的观众的时间是有限的， 那么现在的趋势是大家看短视频的时间实际上还是在逐渐慢慢在增多，虽然已经放缓了很多，而看长视频的这个时间呢，它总量就被压缩了。 嗯， 这是一个客观现实。我一直在我们节目里面说，就长视频平台现在亏损也好或者其他也好，它没有一个，就是还没有找到一个跟市场能够共处的原则出来，没有任何一家长视频平台是盈利的。我一直说，就有些人拿网飞来举例子，觉得网飞盈利了， 嗯， 那是做账做出来的。 嗯， 真正的按现金流的标准去看，网飞其实是亏损的。 嗯， 而且它是靠着它的股价高涨去把这个盈利去暂时掩盖住了。 嗯。嗯， 我觉得长视频平台还是要仔细去考虑，这个时代人们的认知形式是发生变化了的。我就正好我最近看那个《娱乐至死》那本书啊， 嗯， 里面举了个例子特别好，就是说在林肯当年竞选总统的时候，他跟他的对手两个人发表这个竞选演说，一场演说有多长时间？7个小时，就一口气进行下来，而且在场的这个观众们的如痴如醉，一口气全部坚持下来了。我们现在谁还有时间去一个地方去听一个人演讲7个小时坐着不动？ 嗯， 那个时代没有电视，甚至还没有电报。 嗯， 啊，大家时间特别闲暇，都知道到了冬天都没什么事儿干。 嗯， 而在现在，这已经是这个信息时代了，就是你周围能够让大家去分散注意的东西太多了，所以说你说不可能存在7个小时的演讲了。那么未来是不是不可能存在3个小时的这个电影了？也有可能。我们《指环王》上映的时候，年轻人都觉得如此冗长，如此缓慢。 嗯 啊，像我们当年第一次看《指环王》那种激动的心情，现在很多年轻人不理解。 嗯， 因为他没有 这 个习惯当小时。 对 对对对，只有我觉得，只有从这个认知模式和产品模式上去做真正深刻的思考和改进，长视频平台才有可能跟短视频去，稍微争取回一点点阵地来。但是你如果说还固守着上一个时代的这个规律去制作啊，去播出这些你的文艺作品的话，那你的市场是不可能有大规模增长的，甚至可能还要被逐渐压缩。 嗯，也就是说，即使这个短视频审核细则不断的在更新，有一些侵权，明显侵权，但是又吸引受众注意力的这些短视频平台，未来再不允许制作了，可能也对长视频没有什么太好的帮助，是吗？ 没有本质性帮助，坦率地说。 嗯，你看，说到短视频啊，刚才我们说到长视频跟短视频，很多朋友都在说，这个短视频确实是感觉看了特别容易上瘾啊。从现在短视频制作的模式上来看，大家都感受得到，它是在最短的时间当中要抓住你情绪的高点。我们越来越能够感受到这种，我8秒、10秒、15秒，我现在就可以一句话的文案再配上一小段视频，都甭管真的假的，就可以要么让你催泪，要么让你愤恨。它总之是煽动了你的非常强烈的这种情绪的。很多短视频都是用这种方式来获得大家的流量和关注的。有很多朋友啊说对这个3分钟看电影的这种表示非常的这个就是不满这些内容。嗯 ，MM 说，他说我觉得有一些3分钟看电影的短视频啊做的确实不错，但是我看到的还有很多是那种配的特别难听的普通话。视频呢根本就是一堆看不清的图片拼凑下来的，还有一些更可恶的，根本就是剧情和原片不符。哎，我觉得淼叔这又是内容审核的第二步。刚才我们说了，那可能只是一种表象上的禁止，你不能未经版权方的允许进行二度创作和拼接，这还算不错的，还没给你篡改内容呢。我真的是在短视频平台上看到过很多篡改了剧情、篡改了新闻，用一些特别能吸引大家目光的噱头性的文字和图片去生成一个劣质的短视频，然后获得了很多点赞的这种内容生态。我相信您应该也看到过很多，跟我们刚才听众说的也很多。那未来对这种短视频内容的生态要怎么办呢？在这一次的这个审核细则当中，有没有说类似的事儿？ 这种东西呢，其实说实在的啊，我们不能一切都依赖监管，因为这种内容就是我们在文字媒体也有叫标题党啊。这个标题党的这个东西，如果说内容触犯了法律，或者说是触犯了一些规定，自然有这个有举报也好，也有平台监管也好。但是很多时候，他就是用标题把你误导进去啊。你看完了他，你看了点了，就达到他的目的了。它内容其实是一堆垃圾，但是没有碰边线。这个我客观的说，只能是我们的受众自己去提高自己的这些，我经常说的信商这种素质， 我本人是从来不点任何三分钟看电影的这些号的，啊，或者说这个有些时候它有些标题一看你就知道这很离谱，就这个只能是靠我们个人提高我们个人素质。像现在来说，一个短视频时代，啊，我们这个监管不可能禁止这些短视频平台去放这些产品，或者说短视频这个产品本身不可能靠监管去把它禁掉。我们个人每天给自己留这个足够的时间去读书啊，去远离这些电子产品或者怎么样，这些东西要靠我们个人，就是很多时候要靠我们个人自律，可以说我只能这么说。 嗯 啊，因为那些内容来说，垃圾性内容它未必违法，未必违规， 对， 它用来就是填充你的这个时间的，而且有些人可能就是愿意被它填充时间。 嗯， 但是我觉得真正一个对自己有严格要求的受众来说，啊，你克制自己主动去远离这些东西，包括这些几分钟看电影这些东西，一键号不要点进去就好了。我哪怕去豆瓣看一下大家对这电影的评论啊什么之类的，都可以，就也能起到就是你决定是否去看这部电影的作用。 嗯， 那你真用这种视频去看，你根本达不到你的目的啊！这个我必须坦率的直接说一句。 哎呀，但是我觉得现在作为普通人，作为我们大家都是手机的重度依赖者，你想要屏蔽这些内容，我觉得还是有点难吧。 啊，对，他制作方就是要就看准这一点，有很多人抗拒不了这个诱惑，他去获得这个流量。啊，但是他踩在这些监管政策的边上，这种现象永远存在的，可以说，啊，而且我们一直说，就是适当的泡沫是繁荣的这个一个标准，它就是一种泡沫，你让它完全消失是不现实的， 嗯。所以啊，这个除了监管要出手，你看我们现在短视频审核细则也两年更新了一回，随着时代在与时俱进，然后呢，平台监管方实际上。也，我相信他们现在也开始有动力去净化自己短视频平台上的内容了。如果再不净化的话，可能未来会触犯更强的监管，或者说甚至会触犯法律，对吧？那我觉得可能更重要的就是像淼叔刚才说的，从我们自己做起。 对，没错。 你看我们平台上有很多听众朋友在说啊，感觉这个短视频确实是非常容易让人上瘾，以及还有很多也很清楚的听众，比如特梅普说，我感觉这三分钟看电影就是胡乱拼凑的，严重影响了看电影的深度的体验。没错， 哎，对 呀， 啊，你看， 有很清楚的，对，有很多很清楚的听众朋友啊，所以还是像您刚才所说的吧，就是首先要自律，对吧？要让给 自律监管，然后行业这几方共同努力，从来没有说你说这个受众被监管保护的像婴儿一样，那个情况也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嗯。嗯，而且有很多平台，实际上大家都非常清楚，这刚才在我们资讯当中也说了，比如说字节跳动旗下的很多产品，它就是要推给你那些你想看的内容。 嗯，对。 这随之而来的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一个词儿，就是信息茧房。 对，没错。 嗯， 你要自己主动从房子里跳出来。 对，所以这个主动性还是很重要啊。 没错， 哎，就是最后我看也有很多法律专家在说，类似的短视频审核细则，它更像是一种内容方向上的导向。但你说， 哎，没错， 哎， 在行这句话，嗯， 对，它是一个细则，它的法律效力，我觉得这个跟法规还是不是在一个层次上的。 对呀，你看它这个里面本身是没有法则的，就没有说你这个违法了要怎么样，所以它还是一个行业的一个准则。啊，并没有上到，甚至没有到法规的角度。 嗯， 因为你必须一个规定去推行，它必须得有这个执法权。我们说或者说有罚的权利，这个是真正有强制的这个意义的。而这个行业内的呢，它是作为一个行业的标准或者一个指南，你们应该做到这一点啊。我们先这个可以说这是一个试探性的一个步伐，可以说。 嗯。 啊，现在市场有执法权的，网信办、工商总局， 嗯， 他们还没有对这个细则去做出这个 配套的法则， 这个， 对。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这个刚才你们说这个法律专家，他的话非常在行的。这个是一个，一个倡议性的东西，它还没有一个强制性的力量在里面保证。 嗯，所以啊，说到底啊，就是关于内容生态这方面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影响。之前很多朋友都看过字节跳动前掌门人张一鸣说过的一句话啊，说我们尽可能要屏蔽那些短暂的快感给大家带来的一些吸引，但是呢，他却做了一个让大家及时满足的产品，比如说抖音。 嗯， 对吧？所以啊，如果要想提高自己的信商，从信息茧房当中走出来，就只能还是像刚才淼叔说的，自律吧，朋友们。 嗯，永远不要指望这个天上会掉什么东西下来。 对，所以保护自己，还是刚才说的那句话，就是 监管平台不可能把每个用户像婴儿一样呵护，你在筛选内容的时候还是要用自己主观的强烈的意识去让他给你筛选那些优质跟精品的内容出来。 嗯，甚至你看到了这些你觉得侵权的，你可以去投去投诉啊，这些平台都有这些渠道啊，这些东西我们受众也是可以去做的。你喜欢的这个影视剧被人剪成这种三分钟的形式了，主动的点一下这个向平台投诉啊，你也去维护这个权益，我觉得也是能做到的。 对，我们不仅是这个内容生态的观看者，同时也可以成为创造者的，对吧？ 没错，是这样的。 好，非常感谢淼叔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一下未来短视频和长视频的一个现状和明天吧，咱们也继续关注这个行业吧。 感谢。 好好，那我们先挂线了，再见。 嗯，再见。 好的，各位，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一个全部内容了。接下来您继续要收听到的是由北京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整点快报，我是徐冉，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更多热点内容请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账号。 I never knew when the clock stopped and I'm looking at you. I never thought I'd meet someone like you. Someone I thought that I knew. I never knew I should have known something wouldn't be true. Baby, you know that I'm so into you.Should we wait? And I should be waiting, waiting for someone new, even though that it wasn't you. But I know that it's wonderful, incredible, baby, irrational. I never knew it was obsession. 我们实现了曾经的梦想，却发现梦想之后是新的起点。这一年我们抵达了曾经的远方，却发现远方之后是星辰大海。来路还在脚下，未来已在眼前。大声喊新年好，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跨年融媒体特别行动，冰雪逐梦，一起向未来。以上为广告时间。